位好啊，我是糖糖啊，终于可以开始我的第一次正式的 streaming 啦。咁呢，呢个节目名呢，我暂时就叫佢做我老友系外星人。咁呢，老友就好多种嘅，有啲呢就係见，有啲呢十年唔见一次，但係都系老友嚟嘅。总之呢，所有关于外星人啦，UFO 啦，或者一啲古怪嘢呢，我都会讲嘅。咁点解会有呢个 program， 有呢个节目出现嘅呢？其实讲返转头都识咗卓飞大佬都有好多年啦。咁喺旁边呢都学咗唔少嘢，有一个呢非常之唔鍾意讲嘢，唔鍾意同人分享嘅人呢，咁到而家呢成日见到好多事呢都好想即係分享俾大家听。咁所以到上啱啱早几个月呢同佢去咗美国做一次拍摄一个节目嘅时候呢，咁就有机会可以喺 YouTube 度拍咗两条片啦，就纯粹係拿起支咪俾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喺个旅程中央嘅一啲得意嘅嘢。咁喺我个 YouTube channel 里面呢都有分享过呢两条片嘅，咁大家可以睇返。咁喺第二集即下集呢，下半部呢我仲分享咗三个怪兽嘅故事啦。咁嗰陣时就承诺咗我将会係多啲机会係用 YouTube 呢个方法去做多啲分享啦。咁所以呢都上次嗰条片到而家都差唔多有三个礼拜咯，我谂。咁呢段时间都有一路考虑紧，系咪真系真真正正开个节目啦？又或者用啲咩方法做 live 啦？会用 Facebook live 又好啊 ，YouTube live 又好啊。咁最后就最平嘅方法 ，download 咗个唔使钱嘅软件喺部电脑度，就咁开咗个 screen 就，哇！点解头突然间咁乱，吓亲大家。咁啊，系咁噶啦，做 live 咧，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好鬼死 at hot 突然间发生嘅嘢啊嘛，同平时做录影节目咧唔同嘅，录影咧又可以执靓呢啲嘢啦，唔中意就剪咗佢再重新录过，然之后再出街等等 ，live 咧就好多甩碌嘢嘅，同卓飞大哥或者其他你熟悉嘅，譬如阮华中啊，或者其他网台节目咧有啲唔同咧，咁嗰啲咧都会有一啲 operator 哥哥喺度控制完咧就每一样嘢都整到好非常之清楚啲声音啊样啊光线啊样嘢都靓晒，你淨係坐喺度嗰半个钟一个钟两个钟 focus 讲你自己要讲嘅嘢就得啦。咁呢啲 live 呢，我哋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呢就唔系夠多嬲碌嘢，突然之间开个咪声又可能沙沙地啊，样又未好啊，头又未执啊，咁样就已经开工㗎啦。咁呢，所以大家要体谅啦。咁呢一次呢我哋叫做试业嘅第一集嘅啫。咁未正式真係做好嘅。咁所以你日上到 YouTube channel 呢都仲未见到个节目名啊，或者未有一啲详细资料俾大家睇嘅。咁所以睇下啦，睇下呢个节目 OK 啦。咁睇下有冇人俾啲意见，或者俾啲 comment 我啦，咁我就知道究竟即係做得啱唔啱呢啲嘢。咁呢首先就交代咗呢，就係呢其实今次呢係第二次出㗎啦，呢个第一集。因为试完呢自己唔熟呢啲咁嘅 software， 我自己做电脑呢，唉，真係用呢啲 software 呢用到一头烟。之前呢就諗住做緊 live， 就做咗半个钟头节目，咁点知呢做就发现呢原来 set 错嘢，咁所以呢就冇出到街嘅，咁所以呢而家要由头再录一次嘅。咁都好啦，等我自己预演咗一次，将头先一啲衰嘢呀讲错嘢呀窒嘅地方呢希望可以即係减少啲，等大家睇得舒服啲啦。咁好啦，第一集呢本来呢我就諗住呢就正正式式係讲一关于 UFO 同埋外星人嘅故事嘅，咁都准备咗一啲书嘅，书都拎埋出嚟喺台面㗎，准备睇完之后就分享嘅。咁但係呢就发生咗啲事呢，就变咗呢就临急临忙就弹开呢个试业版第一集。咁发生咩事呢？咁就啱啱呢一两日呢喺香港都会见到一啲新聞呢啱啱出嚟呢，就关于一啲古怪嘢嘅。咁我见反正我都睇咗资料都可以讲嘅，咁我讲少少啦。咁第一集开波呢就讲中啦，即係而家大家都会讲个航拍啦，但我梗唔係讲航拍机啦，我唔系拍摄嘅人士，我又唔系一啲专业一啲整嘅 technician， 我点会讲一啲航拍呢？中就讲返一啲飞行器嘅。咁首先未讲之前呢，咁就首先试下分享下啲相先，就係试完呢今日同琴日呢苹果日报喺香港呢都分享咗一单故事嘅。 我试下分唔分享到下。哎呀，唔系呢版。嗱，呢啲咪甩碌咯。嗱，事完咧就系、是、苹果日报咧就铺咗张相，就话咧喺网上边嘅 Facebook 咧，佢哋见到一张咁嘅相嘅，就系、是、类似一个 UFO 云嘅。咁我就揾翻个源头啦。呢、这个就系一位呢位姓郭嘅先生咧，就系、是、铺咗喺 Facebook 嘅专业里边，嗰啲专业咧就叫做社区天气观测计划 CWOS。咁咧就系、是、俾大家咧喺平时喺观天或者望到个天嘅时候，见到一啲特别嘅天文现象，就影咗出嚟去分享噶。咁你见到呢张原相咧，就系11月7号咧喺香港就影到噶。咁你见到咧，类似真系一只好似旋转型嘅，好似一个好大嘅一个龙卷风嘅物体啦。咁佢哋就讲呢个系一个 UFO 云啦。咁呢张咧就系、是、苹果日报攞咗嚟登出嚟嘅，咁其实除咗佢之外咧，都有其他朋友都会有 post 过喺同一日嘅呢个虽然就唔系同一嚿云，我估计因为呢个五点几啦，香港就系影到啦。咁呢个喺沙田影嘅都系类似一个圆圆地嘅云啦，但系就有少少唔同形状啦吓。咁、啊、但系其他都会有见到呢、这个喺喺山上面影出嚟嘅一嚿云，就我谂呢嚿咧差唔多同佢同一嚿啦，只不过系唔同地方影上嚟啦。仲有一张嘅就系清楚啲嘅，就喺跑马地影翻上嚟啦，都系香港岛方面。你会见到嘅类似呢啲云嘅，佢哋会叫做咧正式嘅名叫做甲状云啦。咁咧就系一啲类似 UFO 形状嘅，但系又系云嘅物体。咁咧，佢哋就會喺天文學咧就會有個專稱俾佢啦。咁雖然咁講啫，喺正式嘅 UFO 嘅研究者裏面咧，亦都有好多人都會講咧，就係、是、其實有好多呢啲類似嘅 UFO 雲咧，就唔係咁簡單，就唔係純粹一嚿雲嚟嘅，係真真正正係可係一啲外星嘅生物咧，一啲外星嘅一啲 UFO 咧，佢哋有個好多唔同嘅一啲高科技啦，包括係將佢自己就會做到透明啦、啊、又或者是另一些科技呢，就将它自己在周围呢就做到好像有云这样的形状，令到人望水的时候呢就以为是一嚿云来的，就会没那么、留意它，那就变了就没那么容易被人发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紧要的一个学说啦，在 UFO 界别来讲。所以呢 UFO 云呢就不是一定是只是斋云的，有很多时候譬如你会见到朋友 Stan Ho 有时都会铺啲相出来，究竟那嚿是真的云啦，定是真的里面会有嚿嘢飞过呢咁样。咁我自己亲身试过喺筲箕湾嘅海旁呢，都试过一次呢，就喺食饭放工食饭，食完饭呢喺行过嗰个海边嘅时候，见到个天呢就当时无意识咁望，就咁立到见到有嚿雪茄形嘅物体嘅云状物体，咁就喺天空上面。咁当时呢就纯粹望一望，咦点解好似见到有啲嘢，就拧返转头再望多次呢就唔见咗啦。咁係纯粹一两秒之间嘅事嚟嘅。咁到底係我自己嘅当时突然间眼花呢，定係真真正正有嚿雪茄形嘅形状嘅UFO 扮云，然之后俾我立一立立到呢，呢、这个即係当然我冇办法去证实啦。咁总之呢啲咁嘅经验呢，其实好多人都会试过。咁唔好咁简单，就係话哦呢个系云嚟嘅咁简单。有时如果你真係见到特别嘅云呢，你都可以影咗相 po 上 Facebook， 甚至乎分享俾唔同嘅朋友睇下，大家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感觉啦。有时见到呢啲云呢系好耐都唔散嘅，同其他嘅云呢好唔同嘅。咁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发现，都唔同嘅得意嘢都唔定嘅。咁好啦，咁呢个就係苹果日报嘅分享啦。咁第二单嘢我要分享嘅就係正式係讲令到我开呢集嘅原因啦，就係呢喺琴日呢喺呢边美国呢 ,CNN 呢就 post 咗一个好重要嘅新闻，就话呢喺夏威夷嘅一个观天嘅望远镜呢，就有人见到应该话有专家喺个天文望远镜度发现咗一粒好特异嘅陨石。咁、那个陨石呢佢哋仲俾埋个名佢嘅，咁究竟个样系点样呢，而家俾大家睇下先。咁、那个陨石个样呢就系咁嘅，呢个当然系预想图呢，因为真真正正嘅陨石呢就影唔到出嚟啦，你只系可以喺天文望镜里面见到。咁呢一粒呢佢哋个名呢就叫做乌啊乌啊乌啊 啊 ，Uamuamua， 咁咧个串法就系 Oumuamua， 咁呢个咧就系好明显系一个夏威夷嘅名嚟嘅。咁夏威夷文咧呢个名咧个意思咧就系一个好远好远带嚟嘅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咁所以咧佢哋起咗呢个名就用咗呢个名做呢个陨石。咁呢个陨石有咩特别咧？首先就系个形状啦，就系非常之长啦，好似真系雪茄形嘅形状啦，就比我哋之前见过或者听过或者研究过嘅所有嘅一啲陨石咧都有啲唔同啦，因为通常我哋见到都会比较圆状啲咧，就唔会咁长形。因为去到咁长形咧，讲翻如果真系喺自然界要咁长形可以飞到咁远嘅话咧，通常都会被撞到嘢啦，或者会有唔同嘅转动。但系呢个咧就非常之清楚咁样飞过。呢、这个预想图咧就正式嘅预想图咧就直情系有颜色嘅，佢哋观察到嚿石咧就应该有少少红色嘅，大红色嘅。咁呢嚿陨石再整个近啲嘅预想图咧，就系可能会咁即系咁样嘅岩蚕嘅一嚿陨石啦。呢嚿似翻一啲我哋想象嘅陨石啦。咁呢个陨石除咗佢个形状啦、颜色啦唔同之外咧，嗰班天文嘅学家咧研究咗好耐啦。咁就将一啲资料咧就俾咗美国嘅哈佛大学啦。你知道哈佛大学即系非常之出名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大学啦。咁佢哋就睇过晒所有研究之后咧，正式就出咗一份嘅资料。就放咗上去俾公众去睇。咁呢份资料放咗上去之后呢，咁就CNN 就报道咗啦。咁、那个报道呢特别之处就係、是、呢佢唔係就咁一句就係话哦见到个陨石就咁简单。有几样嘢嘅就係、是、首先哈佛大学嘅研究指出呢，佢哋怀疑呢嚿石呢就唔係天然嘅，係人造嘅。嗱，呢个人造咧，我哋直译嘅啫 ，artificial 嘅意思就我哋所直译咧就系人造，但系呢个 artificial 喺英文嘅意思咧就未必系一定系人，唔系一定地球人嘅，甚至乎一个外星或者其他我哋唔认识嘅文明嘅做出嚟嘅嘢都叫 artificial。咁佢哋会认为，佢哋觉得可能呢嚿陨石咧就系人造嘅，因为佢哋又睇咗几样嘢嘅，第一就系佢个形状同颜色啦。第二就是它的轨迹啦，因为它的轨迹呢就是在太阳系以外飞到入来太阳系以内的。这里呢有一幅相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这个就是在2017年另外一嚿陨石飞入来的轨迹来的。这个是给你大家参考的。咁我们新这粒呢刚刚刚刚公布这一粒陨石啦，Oumuamua 呢就未唔係 exactly 呢个轨道，但係呢係类似嘅，即係话呢佢係由一个好远好远喺离开，佢哋相信係离开咗我哋嘅太阳系以外嘅地方飞入嚟，然之后大曲线沿住我哋飞到最近太阳，然之后弧形咁样飞返走嘅。咁佢哋发现嘅时候呢，即係大概11月四五号到，即系早几日咧，佢哋公布嘅时候咧，就话咧，佢已发现嘅时候咧，已经系离开咗，啱啱离开咗太阳，就离开紧我哋太阳系噶啦，轨迹开始。咁你见到呢个图啦，解释少少啦，呢个就系火星嘅轨迹啦，蓝色嘅就系地球轨迹啦，跟住水星啊咁样啦，金星啊咁样，咁中间就系太阳。咁即系话咧，佢上次2017年另外一个陨石同今次嘅陨石咧，有类似嘅轨迹，都系咁样飞到入嚟，接近太阳，然之后飞翻走嘅。OK， 咁就係咁睇嘅。咁好啦，个轨迹好似冇乜特别啦，即係其他佢旧年都有个陨石都係咁啦。咁呢嚿有咩特别呢？佢哋就发现呢同其他嘅陨石唔同呢，就係当佢离开太阳之后呢，唔好意思啊，佢哋发现呢佢个航行嘅速度呢係加速咗，越嚟越快嘅。咁喺佢哋所知嘅用物理学解释呢，就解释唔到点解会快咗。夹硬解释就系，首先第一样嘢就会唔会佢有呢个科技系吸收咗太阳嘅能量而令自己加速咧？第二系会唔会系佢哋未识计喺嗰度嘅一啲辐射宇宙嘅辐射线，令到佢产生咗一啲效应，令到佢加快咗咧？咁佢哋都仲未去到好详细计到呢就系出嚟，但系总之个结论就系、是，哈佛大学就话我哋觉得佢应该有机会系唔系人造出嚟嘅嘢。 咁呢嚿陨石去到呢一刹那嗰个新闻暂时去到呢度为止咧，我哋唔知道仲有啲咩进展啦。咁我见到大家都本来就谂住讲埋呢单嘅，咁啊谂住慢慢执多啲少少资料嘅。咁啊今朝本来谂住今日晏啲开始做 live 先讲啦，但系咧今朝咧一起身咧，见到香港一起身咧，就啱啱有位朋友咧就喺 MJ 十三嘅网页嘅 Facebook 专业嘅 MJ 十三 Friends 级里边咧，就啱啱 post 咗呢个新闻出嚟，咁所以见到啊，既然都但系有朋友 post 出嚟，咁系时候都应该分享啦，咁所以就嗱嗱声 set 好啲麦 ，set 好个 stream 就开始做呢个直播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同大家分享嘅一个陨石啦。咁好啦，咁如果佢真系一个外星做出嚟嘅一嚿唔系普通陨石，系一个飞行器嘅话咧，咁咧佢哋用个字咧，美国哈佛大学就用个字咧系一个 prop 嚟嘅 ，probe。咁即系话咧系类似我哋 send 去外星譬如航行者一号、二号嗰啲类似嘅一啲监测嘅船啊，会唔会系？外星人喺外星掟一粒咁嘅类似陨石嘅物体，系其实做监测，系攞我哋啲资料翻去嘅咧，咁样。咁呢类咧，除咗用 prop 呢个字咧，都会用钟呢个字。咁所以咧，今集个节目咧，我就用钟嚟行头啦。咁钟咧，就大家都理解咧，就系头先开始我讲过，就系钟系咪即系等于嗰啲航拍机啊？咁就其实就唔係淨係得呢个字解释嘅，例如呢喺10月1号今年尾香港呢就啱啱就諗住做一个非常之不同类型嘅幻彩 show， 就係喺諗住喺海旁度呢就係、是、用一啲就係、是、用啲drone啦，用一啲人即係、就是、人造嘅呢啲飞行器啦，咁就装咗唔同嘅颜色啦，然之后经过电脑系统去控制之后呢，咁就可以喺天空上面飞，用一啲唔同嘅颜色、唔同嘅排阵之后呢，就可以做一啲唔同嘅唔同嘅效果啦。咁喺呢样嘢呢，喺外国已经开始有好多人开始做㗎啦，咁亦都用我哋而家所知嘅科技呢就唔难做嘅。咁听闻呢 ,2020 嘅日本嘅奥运呢都想用呢样嘢，因为佢哋呢就係、是、首先係第一个奥运会咧就话我哋唔想再用烟花啦，因为烟花咧太闷啦。咁多年几十年嘅奥运都系用烟花嚟做揭幕，咁今年我哋想用啲新奇嘅嘢，可能用呢啲类似呢啲 drone 嘅物体去做啦。咁啲 like 嘅 drone 嘅一啲表演咧，大家可以上网去 search 睇下啦。咁我喺呢度就唔详细解释啦。咁除咗我哋所知道啲 drone 之外咧，咁有一个。今嚟緊呢集我想分享啲嘅就係一个叫做Dragonfly Drone 嘅 UFO。咁呢个 Dragonfly Drone 呢就係好得意。啱啱讲返去呢就係、是、早几集嘅 MJ13 啦，卓飞就讲起一个啱啱一个旧啲嘅话题，就有啲新嘅 update， 嗰集节目就叫做头城四。咁旧嗰集节目就应该係 MJ13 第十集嘅讲头城二㗎嘛。啱啱讲返喺一个旧嘅一个一集节目里面嘅资料啦。哇好沙啊大佬。乜料。Sorry。咁好啦，咁我又咁啱啦，朗讲起钟呢就諗住分享返呢之前呢都系几年前嘅 MJ13 其中一集节目讲 Dragonfly Drone 嘅，就是一个佢哋叫做蜻蜓式 ,Dragonfly 就蜻蜓啦。嘅形状嘅飞行物嘅一个 UFO， 咁究竟嗰个 UFO 系咩样嘅咧？当时卓飞已经分享过啦，咁我而家都当一个温故知新嘅形式俾大家睇下啦，讲下有啲咩进展啦。咁首先睇下俾大家睇下张相先。咁呢只就系啦，咁就系大概喺2007年咧，即系都有成大话都十几年前啦，十一年前。咁喺美国嘅地方呢有加州啦，咁呢就有几个唔同嘅人士呢就喺天空度呢就见到类似呢啲咁嘅飞行物体，咁呢有啲人就影咗相，有啲人就冇影到相，咁你会见到呢好得意嘅就係、是、通常佢哋会见到会有个圆形嘅状态做底盘啦，然之后有啲一支支伸出嚟嘅嘢物体啦，然之后个顶度会有啲好似竹梳咁样嘅，咁你睇到呢张相呢就係佢喺地下影上去，你见到呢支灯柱啦，咁所以呢度呢见到系佢底嚟嘅。 第二个角度，第二个人咧影到一张咁嘅嘢，你会见到如果打平件嘅话咧，就会见到佢呢啲竹须咁嘅嘢啦，下边有个圆底盘啦，同埋嗰几支伸出嘅嘢。咁除咗呢种形状之外咧，有好多人都声称咧见过唔同嘅形状啦。其中一个咧影咗咧，即系咁复杂嘅，有好多个圈嘅，不过仍然都有一支支伸出嚟嘅，亦都有竹须嘅圆形嘅物体。咁呢个系后期啲有人影咗出嚟嘅一张相啦。咁究竟呢个佢哋所谓嘅 Dragonfly Drone 系咩嚟嘅咧？呢个故事当然系2007年出嚟嘅时候咧，咁就唔系去到今时今日先至有人再讲嘅。有人咧其实咧一路都有研究紧呢件事嘅。有一张相就可以俾大家睇下咧，原来咧呢、这个 Dragonfly Drone 咧由1981年开始咧已经有人声称见过噶啦，咁亦都有一啲好蒙嘅相影过出嚟啦。因为你谂下咧，1981年嘅时候，其实手机当然冇咁多人有啦，咁所以咧影到嘅相比较少，亦都好蒙啦。咁但系咧声称见过类似嘅人咧，由1981年已经开始噶啦，咁一路去到2007年咧就最多人即系。目击个案啦，甚至乎去到咧三年前2015年咧，都有人就话见过嗰位人士咧，就喺 Little Rock 嘅呢、这个阿肯色州啊。咁咧就所以咧喺20-30年间咧，其实都有不少嘅人咧就声称见过呢、这个目击过呢啲咁嘅钟啦。咁你亦都见到个分布咧，就唔系话成个美国满晒嘅。咁咧初头喺加州见过啦，呢边又见过华盛顿州啦，跟住沿过呢边都有人见过啦，都会围住比较边皮，可能系海边，去到呢度。入咗嚟亚利桑那州咧，跟住又弹咗过嚟呢边，沿住海嘅类似。咁你见到北边啲啊，中部啲啊，就冇个案讲过，冇人讲过会见过嘅。咁会唔会关事咧？即系个地点同嗰、那个嗰件嘢出现有冇关事咧？呢、这个仲未有人可以答到啦。咁好啦，咁头先讲过啦，就系话咧有好多人去研究呢件事啦。咁一啲比较比较信呢件事嘅人呢，一啲学者呢就开始出一啲报告啦，就係话究竟呢件嘢係咩嚟嘅呢。咁大家都去估下嘅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喺2007年呢就有一个非常之突破嘅发现，就係、是、有一个人呢化名做叫 Isaac， 咁就喺网上面公布咗一啲文章，一个非常之详尽嘅文章，就係话呢佢呢就係喺20年前，即係2007年嘅20年前，即係大概喺1987年嘅年份呢，佢係参与过一个美国政府嘅一个秘密嘅一个 program， 一个计划。佢个名呢嗰、那个计划名叫 CARET。咁呢位 Isaac 嘅化名嘅 Isaac 嘅人呢就非常之清楚详尽咁讲咗佢参与嘅时候做啲咩啦，而佢里面个正正就係研究或者係做建造呢啲 Dragonfly Drones 㗎喇。咁佢就声称呢啲飞行器嘅技术呢就係喺外星得返嚟嘅。咁即係可能係一啲坠落咗嘅外星啦，又或者係同一啲外星人合作攞返嚟嘅资料嘅。咁呢个非常之震撼㗎，亦都非常之精彩嘅一个爆密者出嚟嘅资料啦。咁佢里面嘅详细嘅信息呢，我就唔会再长讲啦，因为实在系都几长嘅。咁但係讲一啲精髓啲㗎啦，首先第一就係分享多少少相先，就係话呢位 Isaac 呢就提出咗一样嘢，就係话你会见到呢张其中一张相，就係见到个底盘嗰条嘢呢出嚟呢，就会见到有啲类似文字嘅物体，一啲符号嘅，呢张大张啲，有啲符号嘅。咁呢位 Isaac 呢就话呢，其实呢啲符号呢就係佢哋喺外星文明对面得到嘅一啲讯息，就係话呢啲就係一啲外星嘅文字啦，而佢呢就基于呢啲文字同埋一啲佢哋所得到嘅一啲资料呢，制造出呢啲咁嘅飞行器，而佢嘅飞行器里面一啲最重要嘅设备就係类似係咁样。呢、这个呢类似佢係讲佢里面嘅一个摩打一个 engine 嘅形式啦，你会见到呢係一个圆状翼啦，亦都有啲头先讲嘅一啲外星嘅符号文字咁样，呢啲其他啲配件啦。咁佢就话係偷影咗出嚟嘅，喺嗰个 project 期间，然之后呢有一张比较清楚啲㗎啦， 唔同嘅構造。佢就話喺嗰個喺個佢哋嘅研究室嘅 lab 裏面呢，就偷影咗啲相偷咗出嚟。件嘢就冇攞出嚟啦。咁可唔可信呢？你問我咁當然啦，一啲研究 UFO 嘅一啲專家呢，就當然係非常之相信佢講嘅說話啦，亦都成件事都會比較 make sense 嘅，可以即係砌到一個故仔出嚟嘅。如果真係有呢個 program， 如果真係有人研究咗然之後做咗出嚟嘅話呢，咁喺街度喺美國上空飛過。咁呢位 Isaac 都講呢，就係話呢啲 drones 呢亦都有一啲科技呢令到佢可以隱形嘅。即係類似我一開始講嘅 UFO 雲嗰啲 UFO 咁樣呢，就可以令到嗰件嘢呢係透明隱形。咁所以呢，一般人喺天上面就算佢飛過呢都冇見到嘅。咁但係都會因為一啲唔同嘅意外，例如一啲可能係一啲電池啊或者電磁波啊影響嘅話呢，就會令到佢嗰個透明失效，咁所以呢就會機會俾人見到啦。咁所以呢就會發生咗喺2007年呢就會俾人見到，甚至會影咗相。咁呢個就係 Isaac 喺佢篇文章裏面嘅解釋。咁聽落就好似好 make sense 嘅。咁我就唔係俾任何嘅 conclusion， 唔係俾任何嘅結尾俾大家，純粹係俾大家知道有呢件事，亦都有呢人係研究緊。咁Isaac 同埋嗰個 Carrot 嘅 project 呢，其實隨時大家都可以網上 search 呢，亦都可以搵到好多資料出嚟嘅。咁但係原裝係Isaac po 出嚟嗰個網站嘅資料呢，我嘗試過呢就係開唔返啦呢一剎那。咁我唔知係已經冇咗啊，定係俾人出咗啊，定係個 server 冧咗，我未知。但係佢之前分享嗰啲資料呢，亦都係已經俾人非常之廣泛咁樣去再 post 過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上網 search 係 search 到嘅。咁好啦，呢啲就係即係呢個 Dragonfly Drones 啦，頭先講去到2015年亦都仍然有人係見到啦。咁佢哋係咪繼續研究緊，係咪將之前簡單嗰隻去到複雜嗰隻仍然係用即係研究緊複雜嗰啲呢？咁最新嗰2015年嗰位 Michael 分享嗰個呢，就話佢見到嗰隻呢，雖然佢冇影到相，但係佢係見過類似頭先講最複雜嗰隻款嘅，即係呢隻。佢見過嗰隻呢係最接近呢隻款嘅，即係唔係簡單一個圈嗰隻啦。咁去到2015年三年前都有人見到嘅，就算即係當佢哋即係當佢哋講真先啦，我哋當佢哋講真先啦。咁即係話呢呢個 project 呢未完啦。咁 Isaac 就話佢好似 join 咗唔知兩年定三年就離開咗啦。咁原 post 呢都有解釋到點解佢唔 join 嘅。當然啦，喺佢簡單解釋就係講呢，就話呢啲 program 呢就唔會俾你由頭到尾去參與嘅。你可能負責一橛嘢，即係 need to know， 淨係負責研究一小部分嘢，跟住就完咗，跟住你就完咗 contract， 你就離開。咁令到你唔知道成件事，咁變咗你就唔可以咁容易偷到啲資料，甚至乎自己再 duplicate 做多一隻，類似咁樣。咁好啦，咁除咗呢位 Isaac 同埋我哋 UFO 界有好多專家講過呢單嘢嘅延續，去到今時今日仲有人講緊去研究緊之外呢，咁 debunker 嗰邊一啲策劃者又點樣睇呢？點樣解釋呢？我睇過一啲 debunker 嘅網站講呢單嘢呢，佢哋都即係通常都係㗎啦，用個恥笑嘅模式就講啦，呢啲係即係純粹係一啲人嘅古仔，一啲作出嚟嘅科幻小說嚟嘅啫，咁樣講。咁佢哋個 angle 呢，佢哋個一個爭論嘅點呢，都係圍繞住喺佢嗰邊文章裏面用詞啦，或者邏輯方面嘅。例如佢哋會講，如果真係有咁機密嘅 program， 點解咁容易俾你偷到影到相，又可以帶到相出嚟呢？唔係應該會手伸成成咁咩？點解有相啦？類似呢啲咁嘅位去爭拗啦。又或者佢會爭拗就係話，如果你講到咁高科技嘅，會唔會咁容易俾人就用啲電磁波令到你會冇得透明呢？甚至乎有其中一個 case 啦，最多相嗰位同嗰位朋友影出嚟呢，就係經過唔知兩三日都仲影到相嘅。咁如果你真係即係咁短暫性俾人哋影響咗你個透明色路，咁點解佢咁多日之後仲仍然影到啲相出嚟呢？ 定係佢前言后语呢啲故仔係唔夹呢，即係用呢啲方式去争拗。我唔係话佢争拗唔啱嘅，只不过逻辑方面就唔係咁简单囉。如果係讲緊我哋一啲唔识嘅一啲係高过我哋嘅文明或者一啲技术嘅话呢，如果用返我哋普通人头先佢讲嘅一啲逻辑去諗呢，其实就唔 make sense 嘅。譬如是不是真的咁容易整到佢唔透明呢？有时真係好难讲，因为讲緊嘅一啲唔同嘅文明做出嚟嘅唔同技术，咁你点可能一概而论就係话佢冇可能会变咗唔透明呢？即係如果你用咁样嘅思想去諗呢，其实你就唔够 open mind 啦。咁我又唔可以话佢完全係可信，只不过係话用咁嘅态度去做 debunk 呢，就其实就唔足够囉。咁另一样嘢佢哋会讲嘅就係话特别点，佢哋就话点解呢件事当时公布嘅时候 ,ISAC 唔会去所有嘅大传媒去公布，淨係去网，甚至乎係特别係俾 Coast to Coast AM 呢个美国节目呢。 Coast to Coast AM 呢，卓飞都讲咗一次呢，就係美国一个暂时呢一刹那呢比较最主要嘅其中一个网上关于讲 UFO 啊 Alien 嘅一个电台嘅节目啦。应该是讲三机节目啦 ,radio show 啦，佢哋叫。咁但其实都上网听到㗎啦。咁 Coast to Coast AM 呢就历史悠久。咁但係点解呢位 Isaac 就呢、這个资料呢只会喺 Coast to Coast AM 度讲㗎呢？ Dragonfly Jones 呢上点解 Coast to Coast 爆出嚟，就唔系喺 CNN 呢，唔系喺其他嘅 Fox 啊嗰啲走出嚟呢，咁样去拗囉。咁我哋其实都好肯定所即刻可以答到佢㗎喇，呢个 debunker 个问题。就因为就算你去正式嘅传媒都唔会睬你囉。呢、这个咁简单嘅答案。即係你拿住呢答嘢去 Fox 俾啲相，拿住呢答嘢去 CNN, 人哋唔会睬你啦。因为 Mask 嘅传媒大家都相信佢哋係控制咗啲资料，根本就唔会放出嚟。咁佢哋点会有可能走去帮你宣传呢啲嘢呢？咁唯有就剩返一啲网，即民间嘅，譬如网台啊 ,Coast to Coast, 呢啲咁嘅节目先会讲嘅。咁所以呢个逻辑呢亦都唔成立嘅。咁所以啲 debunker 呢，其实呢暂时呢我研究咗咁多年呢，啲所谓美国嘅 debunker 呢，佢哋 debunk 嘅形式呢都系用一啲咁嘅 level 嘅一啲讨论嘅形式去争论话佢哋点样假。咁又冇真真正嘅实际嘅一啲数据化或者是一些 scientific 的方法讲人家那些是怎样假，纯粹就是用这些旁敲侧击的方式咯。但是没办法， debunker 有 debunker 他的相信的，我又不可以说他们全部会错的。总之整件事在你可以说1981年开始啦，经过个 program Carrot 研究了，去到2007年被人影到，到今时今日2015年仍然有人见到的。那究竟整件事是真定假呢？是不是真有人见过这架 drones？ 是不是真是外星人做出来，定是有人即是作假整件事出来呢？作假的情况不可以完全抹杀的，都有机会的。不过如果你说要做这么大量的相同一旧东西，然后不断地唱到2015年都有的话呢，个机会低一点，我会觉得。啊、所以做假的机会呢，我会觉得最多都是 40% 机会或者 30% 机会做假。我会多啲相信是真係会有呢旧嘢出嚟嘅。咁至于佢係咪真係外星嘅科技，甚至乎係我哋即係军部一啲秘密嘅一啲 project 呢，呢个我觉得个机会会大啲。尤其是我哋讲緊嘅头先一开始分享嘅，譬如嘅係一啲航拍机啦，或者係一啲所谓嘅light drones 嘅一啲表演啦，甚至乎夸张到我哋讲緊嘅美国秘密军部嘅一啲而家我所知道战机呢，所有呢个特点呢都係仍然用緊一个气旋学，即係我哋讲緊嘅一个 hydro 嘅方式去升空嘅，就用螺旋桨去发，跟住呢用气流去上升嘅。咁呢啲 Dragonfly drones 呢，你见到呢就冇呢啲咁嘅嘢嘅。咁呢就照到呢，佢哋相信呢就係用呢啲 anti-gravity 一啲反地心吸力嘅一啲技术嘅。 咁去到今时今日，我哋所即系认识嘅，我哋所相信嘅一个文明咧，就未用到呢啲 anti-gravity 嘅一啲技术嘅。咁所以如果真真正正系真系有呢件嘢出过嚟嘅话咧，咁即系佢嘅技术一定系超乎咗我哋而家民间用到嘅技术噶啦，呢个系肯定噶啦。咁所以究竟真有冇系外星定系地球？只可以话俾大家去参考去谂，有兴趣嘅话咧，上网睇啊 ，Dragonfly Drones， 记住打埋 UFO 三个字，你会见到多啲。因为 Dragonfly Drones 咧，而家已经发展到呢一啲咧，我哋之前讲过一啲军部咧，做一啲好细粒微型，好似一啲细到好似甲虫、昆虫嘅一啲飞行器 ，Dragonfly Drones 咧就会出咗嗰啲嘅，你都会见到咧，其实佢哋都有啲。真正做过出嚟嘅一隻蜻蜓仔咁嘅形状嘅一啲飞行器，一啲 drones 嘅，有人都亦都讲到阴谋论，就係话佢哋会将会做一啲大量呢啲咁嘅类似昆虫嘅钟喺我哋嘅世界周围飞，然之后去监察我哋嘅。咁会唔会真係做緊呢？已经做咗呢，我哋唔知。但係呢，如果大家想搵返呢单嘢嘅资料呢，可以打 Dragonfly Drone UFO 就可以搵到㗎啦。OK， 咁如果再想听多啲资料嘅话呢，亦都可以有机会睇返MG13 嘅一个 archive 啦，咁你就可以知多少少资料啦。咁呢单嘢呢就未完啦 ,2015 年仲有人见过，咁将来会唔会有啲新嘅公布啦，咁就要大家再睇啦。好啦，啊，快快手手讲咗半个钟头啦，咁呢个就係今日想分享嘅试验版第一集嘅节目内容啦。咁呢、這個節目呢，我老友係外星人呢，就唔好意思啦，就不定期先會出場啦，就唔會每個禮拜一集嘅，因為呢坦白講啦，即係都幾辛苦㗎，要準備咁多嘢，同埋你聽到我把聲又唔係好聽，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用多啲少少時間去做多少少嘅準備功夫，先至攞啲資料出嚟大家分享啦。咁希望大家會鍾意啦。咁如果大家真係覺得帮到大家有兴趣听多啲嘅话呢，首先第一样嘢，希望大家起码俾个 like 我啦，起码俾我知道除咗 number of view 之外有几多人睇过之外，都希望都知道有冇人真係觉得係好睇啦。除咗好睇之外，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嘅就可以 share 啦， share 咗佢俾其他嘅朋友网友睇到，咁希望多啲人接触到嘅时候，俾大家多啲人知道有呢、這个免费节目存在，等大家可以俾多少嘅 feedback 我啦。咁再进一步嘅，当然可以留言啦，可以 message 我啦 ，PM 我啦，俾多啲资料我啦。咁俾我知道究竟我个方向啱唔啱啦，啲咪 O 唔 OK 啦。咁叫得事业嘅都仲预咗好多甩漏嘅，咁有机会可能成条片而家可能要读第三次都唔定嘅，我都唔知。希望可以完成到啦。咁嚟緊將來呢就會講多少少唔同嘢㗎啦。上次我會講咗啲怪獸啦，未講嘅睇咗啲資料講壁虎啦，同埋一啲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 UFO 同 Alien 嘅資料嘅。咁都希望可以將來慢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好啦，節目真係嚟到呢度暫時即係過一段落啦，下一次呢可能會比較多啲準備功夫，唔做試驗嘅時候呢可能真係會做得多啲呀，做返啲 break 呀，多啲時間啊，播下機，即係唞一唞先至再做第二 part 嘅時候可能會好啲啦。咁係啦，咁去到呢度啦，唔再唱戲啦，咁希望大家鍾意啦，俾多少少 feedback 我。咁下一次有機會再見，拜拜。